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哈，今天有新朋友了，有一个说法哈，这个叫炒股炒成股东，人生四大悲剧啊，炒股炒成股东，谈恋爱谈成老公，咱们这个也是一大悲剧。这个经常采访的人变成了嘉宾。 Hello， 各位好，我是加菲仲。 好，这个欢迎加菲仲哈， yeah. 今天在 U Radio 其实还是上班第一天就被我们拉来做活 ，First day， 哎，体现了， 而且人家还比咱们先进直播室，你看一看就是这个资深主播。 对，体现了 U-Radio 一个用人的原则，这个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那个什么用，然后呢这个王仲就更最高一级。 王仲其实现在被大家熟知的这个艺名花名叫加菲仲， 没错。 你知道吗，当时他参加咱们那个 DJ 大赛，我有同学第一时间在微博上跟我说，呀，加菲仲也都来参加了呀。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呢，王仲，你要不解释一下。 加菲仲这个名字比较深入人心吧。 啊，是，这个见到真人之后啊，是觉得取加菲仲确实人如其名。 对。 啊，那天那个一进办公室，这个樊素就跟我说，他说长得真像加菲仲。 这个我能讲吗？真是。 长得真像加菲仲。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王仲？ 有考虑往脸上画两条虎纹吗？ 其实这个大家在广播里头是看不到的。 对。 啊，有一个经典表情就是这个。 啊， 真的很 像 别脸吗？ 哎呀，咱们没有这个镜头对着直播间，真是太可惜了哈！大家自己脑补这个加菲的这个画面哈。 是。 那今天我们请这个加菲啊来过来讲的一个话题呢，是这个加菲的微博的这个粉丝数量啊，是比我跟这个樊素加起来哈，再乘以这个十几二十哈都要多。所以说呢，这个 今天站在大 V 的身边，觉得很紧张。 站在大 V 身边，感觉到身躯都在颤抖。 一会儿咱们慢慢聊啊，八块钱一千粉。 所以王总，我第一个问题先问你，你这个粉丝是买来的吗？ 真不是。 真不是、啊、 对，但我查过我的粉丝活跃度，应该是有一部分人是僵尸粉，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你怎么样判断他们是不是僵尸粉呢？ 新浪微博有一个应用，它会查询，并且现在有很多这个关于微博数据的一些这个外部的应用，然后你可以去查询一下自己的粉丝活跃度，可以查得出来大概是有多少的水军，对，多少的僵尸粉。 所以这个你还会特意去查自己的僵尸粉？ 对啊，我是希望这个僵尸粉的数量是越少越好 啊、哦。所以你会需要自己有粉丝，有一个所谓一个健康的一个粉丝群体。 对对、哦，就数目不是最重要的， 是 最重要的是质量 啊、哦。所以现在在听咱们节目的都不是僵尸粉。 没错，咱们这个几百号，这个一千多的，咱应该感觉很安慰，咱都是有质量的粉丝。 说说我不觉得僵尸粉有什么问题。好，这个说到微博的粉丝哈，是最近的这个社科院就有这么一个报告，叫做《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是由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还有一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这个应该是上个星期了，在北京发布。好，这个发布了之后啊，很有意思，有两个看点哈，一个呢是说这个微博的用户哈，典型的微博用户，那就是一个屌丝的群体，说这个月收入平均月收入绝对不到5000块钱， 低收入和无业者、 哎、低收入和无业者，这个典型的形象啊，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面抽着5块钱一包的烟、啊、然后每天呢在微博上、哎、思考着中国怎么样突破啊这个世界列强对咱们的封锁，这个时候房东一脚踹进门来说什么时候交房租。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哎、其实人家这个报告发布出来我看还有很严肃的一面、只是现在被大家放大了，好像就几点值得大家去做文章哈。他讲，他说呢，今后呢，这个中国的新媒体有几大趋势。首先，网民总数会超过6亿，绝对是全球最大的网民的总数量。第二，他说将来的微博可能不是最受欢迎的，接下来有可能是微信把它给取代了。说微信呢将会呈现这个爆发式的增长，还有什么大数据，他说会带动这个整个的产业调整。你不是刚读了本什么大数据的书吗？然后什么 那本书有点坑人。 新闻网站的上市，他说会加快步伐，还有什么新兴媒体的技术啊，还有什么中国新媒体的自主，乱七八糟一大堆。但最后被大家记住就两点，一个你说的无业游民和低收入，这个 微博用户主要是无业游民， 是作为这个微博的用户的最大人群。第二点 说啊，他们整个报告是统计了100个舆情的热点事件，但是发现呢1/3是谣言，哎，这句原话就让人有遐想空间啊。那你1/3是说的是那些事件全部是谣言拼成的，还是说那1/3的事件里边出现了谣言的存在？啊，看到有很多的媒体都针对这个大 这个就被北京日报哈，北京日报也是这个北京的一份党媒，那就转载成了头版头条，说这个微博热点1/3是啊，对不起，是北京晚报哈，北京晚报报道是微博热点1/3是谣言。好，这个题目出来了以后啊，就刺激性很大，说这个那你这么说，我每天在微博上看到哈有1/3的内容都是假的话，这个有点危险。结果呢，这个在那天晚上这个午夜的时候，人民网也就是最早发出这个数据的这个单位，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室哈，他说你这个北京晚报的这条谣言的报道是谣言，啊，这全绕口令了。他说我这个本来说的是微博热点事件中有1/3的事件都会出现谣言，就会出现不实的说法，并不是说微博上有1/3的信息是谣言啊，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逻辑关系哈，其实很容易理解，大家自己去想一想就明白了。但是呢，这个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刺激，就是说还有一些这个人哈，或者说其实在微博兴起之后一直出现这样的声音，有的人好像是急不可待的想要见到微博被出现一个，或者是说想说抹黑也好，或者想说污名化也好啊，想这个打压他也好，这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有的。 好，我们看几个大 V 哈，大 V 怎么说？有一个叫马勇的，他就发言在微博上，他这说明啊，至少有1/3的热点问题存在着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或者不太公开，不太透明，因为你不公开不透明，才有谣言可以传的这个空间嘛。 是。 第二个丁来峰他就说阴谋论了。他们不愿改变，惧怕微博，所以在竭力的抹黑他。他说这是在黑他。做一本这个最擅长反唇相讥，他怎么说？新浪微博热点1/3是谣言。接着说一句，新闻联播1/2都是神话。 所以加菲，这个每天我估计粉丝艾特你的这个内容哈，说这个帮我转一下。这个帮我转一下。你怎么样判断说这个粉丝请你转发的内容是谣言还是真的？ 我自己看的话，我觉得首先谣言它是有几个特征的。第一就是说它特别容易引起你的注意，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让你觉得，哎，这个事儿怎么这么，戏剧化， 标题党， 哎，对，很夸张，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谣言呢，一般来说它会用一些很详实的东西啊，比方说美国有一些科学家研究出来什么什么东西了，但实际上呢，它并没有一个论文的这个地址或者说是可以参考的资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详实的这个一个精确的一个表达，但是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让你觉得，哦，这是已经被确认过的事实。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跟我们生活会特别密切，也就是说会让你产生一种共鸣的感觉，比方说跟食物啊，跟你生活啊，包括大家关心的时政消息有关。所以说当你遇到了你觉得很感兴趣，觉得非常非常想转的时候，你一定要慎重。因为这很有可能是谣言， 就是当你这个转的这个欲望越强的时候，反而这个危险就越大。 没错。 哎，但是你会看到比如说你的好朋友还有一个身份咱可能交代一下，王仲之前是果壳网的这个首席体验官， 首席知识体验官。对， 哎，对，如果是你碰到比如说都是科学界的还挺资深的，你是信任他的话，你看到他也转发了，你会有冲动去转发他的。 比如说方舟子，你信任方舟子？ 我信任方舟子在科学方面或者说是科普方面的一些做出的一些工作。对，但如果说是其他方面的不敢苟同。对。 所以在这个果壳网其实它是有一个或者说在很多科普的网站啊，现在在这一方面是做的比较多的，有一个叫谣言粉碎的一个功能哈，或者说大家讨论说有一个题是真的吗题，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据说面包这个掉到地上哈 5秒钟 以内捡起来吃就是没有问题的，是真的吗？ 对， 是真的吗？ 一般来说呢，谣言粉碎机也会用一个这不科学题来做一个回应，这不科学。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其实食物在第一秒接触到这个地面的时候就已经被沾染了，就有可能会沾染到一些有害的病菌啊病毒等等，所以说 所谓的五秒并不科学、哦、而且呢谣言粉碎机经常会用一些漫画的方式去澄清谣言，比方说有一个漫画很有意思、嗯、就是食物掉到地上了，然后有一些细菌围在他旁边说，哎，不要动，等五秒再冲过去。 完了，被骗了！这是我这想起来初恋男朋友给你开玩笑的时候。 所以你经常从地上 捡东西。他跟我讲，对，我哈哈哈，我说哦，好吧，五秒钟还可以吃，我真的就这么信了，信了那么多年。哎， 我跟你说，这个五秒钟的这个定律在什么时候可以适用？嗯，在别人没看见的时候。 怎样？ 哦、oh, ， 特别是在别人没看见的时候，你不要说五秒了，五分钟都行，照样捡起来。 特别好吃的东西，特别昂贵的鹅肝，掉到地上啊！ 好，这个休息会儿，三零化新闻哈，我们这个讲的本来是时政方面的谣言哈、嗯，现在过渡到这个科学方面的谣言，恐怕对于大家来说，特别是感同身受的。我每天在微博上哈，看到特别多的这种说法，你做什么事儿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嗯，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养生坊啊，就专门不是传播谣言哈，专门破解谣言。嗯，关键教你怎么样这个美白啊护肤什么的，哎，到底说你说这些人他为什么就什么都知道呢，或者说他怎么样来鉴别谣言，我们待会儿再来这个好好的拷问一下加菲。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三零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加菲仲。 好的，这个加菲仲今天第一天在 You Radio 上啊、这个初试提升啊、这个、 我有一年的时间没在话筒面前说话了，所以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怪异啊。 怪异不是会很享受吗？哇，又找回到最爱的自己。 还是要一点时间来慢慢适应吧。嗯， 可以 快点适应的， 我们给你很多的时间。你可以跟你这个话筒慢慢磨合。 对 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谣言的问题哈，嗯，其实这个微博上的谣言分为两类哈，一类是可能科学类的谣言， 对， 一类是这个时政类的谣言， 社会热点事件。 这个社会热点最近的一个谣言是什么呢？嗯、安徽的一个这个孕妇，嗯，说是自己怀孕了之后呢，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呢，肚子里的胎儿没了。 哎呦， 好，这是最近的，但是 你确定这不是科学类的吗？ 对，你 这不科学呀？ 对啊， 这也可以理解为科学，但是这个。符合刚才加菲仲说的这几个特点、嗯、第一个它的标题、嗯、 对， 孕妇胎儿突然不见， 耸人听闻，我听到的 这是走进科学的选题， 是挺像的。对，我一般听到的都是突然腹中出现胎儿啊，腹中胎儿突然消失的这种情况比较 少见，这是圣母玛利亚、啊哎、呀。 然后怎么收尾的呢？你说这、啊、 然后最后就警察就去调查嘛， 还真的去调查了， 不小心生了出来。 没有、啊、警察去调查呢，发现这个孕妇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反正就是编出来了， 嗯，啊、假孕 啊，这是假孕、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也是北京的一家报纸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发了，说这个张家口，嗯，说这个张家口那边污染很严重，嗯，这个煤炭啊，这个空气污染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种出来的苹果都是黑的。 哦，对，我看到这个， 哎，种出来苹果都是黑的。嗯哦，然后那个苹果哈，我就看了他那个图片，确实挺黑的 啊。凤凰网好像有一条微博，还是说这个是当地的村民说苹果里头已经出现了霉的基因。 哎，这个很神，说这个苹果已经出现了这个霉的基因。哎、我当时说转基因技术已经那么厉害了。 对，很多人在批评这个凤凰网，说是这个记者不够专业。但是我看到他用的是一个间接引语，他说的是村民是这样说的。 村民说的， 甚至很多人我觉得他其实是一种反讽或者说戏谑的一种口吻，嗯、在讲这件事情。 是， 但是好，这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科学类的， 对， 这个谣言哈。 是， 那最后我仔细去看，我后来呢，我仔细我，但是我事后啊知道是谣言了之后，我再去看他发上来的图片呢，第一都是黑白图片。他用黑白图片来说明一个苹果是黑的呢，嗯、这其实是有点搞的一件事情。 是， 还、第二呢，仔细看，虽然说我这个通常五谷不分啊，但是我仔细看是觉得那个苹果啊，嗯、有点像李子。嗯、 哎，关键是啊，你看的这条微博，它转发率高吗？啊， 挺高的， 挺高的， 大家愿意相信。 你看到它的源头吗？源头是什么呢？ 源头是这北京一份报纸发的。 哎，所以有可能你看一份报纸，它就是为了博这个眼球、嗯、赚点击率，它就给你编写谣言。所以很可能、嗯，有的时候你说社会热点事件，袁立亚是不是自主坠亡？这个可能。我没有办法一眼看出来、嗯、但是有一些科学 这也太违反常识的东西，你说他还去做这个事儿， 对， 他是不是背后 完全是利益的驱动？我的问题 就是 说，我们看到这个微博上，比如说果壳网哈，或者说谣言粉碎机哈，他好像我现在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都会以他的为准。我说 好， 我会去看知乎的这个讨论。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隐隐的有一种担忧，万一他也在坑我怎么办？ 如果说果壳网有一天出了这种事情，说了这个不正确的话啊，我觉得他会在第一时间去澄清这个谣言，会把这个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出了什么问题告诉给大家。我们原来有一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在我看来这谣言不是仅仅止于智者，而是说在你面对一个错误的结论的时候，怎么样去澄清它，搞清楚自己为什么犯这个错误，搞清楚这个谣言是怎么在自己的口中形成的，并且呢把它传播出去的。对，你如果把这所有的过程全部放到阳光底下来说，那我觉得大家自然会明白这不是一个这只是一个失误而已，不是一个有意而为之的。对， 谣言，这是果壳网的心态和做法哈。但是很多大 V 们我们看到就有些小咖们就看不惯，就比如说我想起来当时那个央视的有个主播叫柴璐吧，他呢就在央视没有播那条新闻，说的是柴油涨价之类的，结果呢就李开复那些大 V 开始转了之后呢，他真的是技术辟谣，他说首先我这个图片我不可能是出现在屏幕的左边还是右边，然后我的字幕的字数不会超过14个字还是怎么样，就各种的这种他的在央视那个人家工作的各种套路，说跟你们现在看到是完全不符合，但关键是我都出来辟谣了，很明显人家说的应该是真的嘛，但是没有一个大 V 是转发说哦，我之前转发那条是错的，或者说是观点啊，观点当然这个他应该是很少是轻易低头，但至少是在事实上面，你能真真切切看到几个大 V 出来，对自己之前所说的错误的东西进行纠正，非常少。 从来没有人看见因为自己转错了信息而道歉的哈。 我干过这种事儿， 是吗？ 对， 你转错过？ 我之前是转发过一个那个 LASIK， 就是用激光来治疗近视眼的。那个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火，就说这个 LASIK 手术呢其实是存在着相当高的风险的。那我自己也是一个近视眼，然后我在考虑我要不要做这种手术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这一条，然后我就把它转出来了。转出来之后过了没多久，然后很多在科学界的朋友告诉我，其实这个风险并没有那么高，你去转这样一条消息其实是在传谣。那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把它删掉了，并且呢我重新去这个向大家做了一个澄清。对， 哎，像你们这种大 V 哈，十几万粉丝就发一条微博， 不算大 V 了 也就是发微博的时候会非常小心，比如说我也关注这个社会热点事件， 对， 但是我应该绝少的去评论它，除非我有掌握很详细的这个论证，或者我有非常成熟的观点我才去说，会有这样的包袱吧。 肯定会有，倒不是包袱，我觉得是一种责任吧。因为有更多的人能听到你的声音，你并不知道谁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并不知道能够听到你或者看到你的内容的这些人呢，他的判断力如何，所以说你一定要用最低的底线来去给自己做一个约束。 哎，最低的底线哈， 对， 这个真是，我最近有一条这个印象深刻的谣言，就是在这个斯诺登这个逃跑之后哈，这个我是看的是 Facebook 上的一条这个链接，叫 Daily Current。这个网站呢，就我后来发现它是一个跟那个洋葱新闻一样的一个网站， 专门造谣， 专门造谣的网站啊， 好玩， 这是一个有乐趣的事情哈。 是是是， 它上面就登了一条新闻，说这个美国的一个议员 McCain 哈，就是说要这个如果香港不交人的话，就要轰炸香港。哎，我当时就把这个 吓坏了，是吗？ 结果后来就有这朋友说，他说你这个链接好是 Daily Current， 是这个造谣新闻的网站。哎，我就发现不对啊，赶紧这个删掉。所以我后来就意识到一个什么呢，你这个如果说你是转发信息的话，给出原文地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因为这条新闻后来呢我在很多其他人的微博上也都看到了，但很多人呢就是他直接就是把他的这个中文的大意直接往上一摆啊，说这个美国参议员麦肯恩说他要轰炸香港，也没有这个原文的链接。那所以说这件事情恐怕看到的人都是以为他是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验证，也不存在事后纠正的这么一种。 对，但是我相信你这个东西一出肯定围观者众。之前大家不会经常讨论，就微博刚刚出来兴起的时候，好像是2010年吧，南方人物周刊他们给他颁了一个年度人物， 当年颁的年度人物是微博客。 嗯， 哇，当时你会出来，就真的是对于这个新兴的媒体和新兴的市场，你会对它抱有非常大的期望，所谓的什么围观改变中国。 嗯， 但现在出来这个媒体的发展报告嘛，你看到专家尽管说现在好像很多方面是值得商榷，但确实他讲到几点也是真的，比如说网络反腐败，它是弊端。我给他总结三个方面，就专家说的，第一，举报的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就跟你说的，你这么谨慎人都可能会被骗啊，朱明奇同学。 嗯。 第二，他说这个没有查证的一些的网络曝光或者人肉搜索，很容易侵犯个人隐私。 嗯， 这确实嘛，所以一些这个网络举报人为了使自己的举报看起来言之凿凿，被举报对象的信息也包括身份证照片各种信息暴露在亿万的网民身上。其实我想这点可能不能完全怪罪是他使用微博，就包括中国很多人对一般的信息隐私啊，是这个底线是非常低的。你就想起来当时那个海南那个小孩性侵校长，性侵小孩嘛，就是父母他会拿着女儿们的那些私物啊，那些照片就让记者随便拍摆上网。你看大家这个隐私的这个保护程度意识有多么差。第三，说网络反腐存在低俗化、娱乐化的严重倾向，给网络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哎，这总结的也对啊，确实目前的事实就是这样的。 那反而我觉得哈，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是，微博的用户真的多了。我就看到这个数字，在看到统计数字说啊，90%的用户都是比如说月收入低于5000块。我说这个大概可以反映中国的平均工资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这个上网的这个用户越来越多，所以你的代表性，你跟这个 现实当中是越来越贴近了， 现实社会的情况越来越像了。所以说微博可能你说在201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精英的一个玩意儿，那现在可能更是一个平民的玩意儿。那平民大众确实就是90%的人可能月收入不到5000块钱， 没错。 那所以说微博上自然也就是呈现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啊。 还有一点就是原来这个谣言的传播呢，基本上是口口相传， 是 这种传播力其实相当有限的。那现在其实你 Ctrl C Ctrl V 一下，或者说到了微博的时代呢，你直接点一个转发就有很多人会看到了。 对， 这个时候比方说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 KOL、他们在表达或者去转发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起到特别特别重要推波助澜的作用。 哎，这个你说到意见领袖哈，这个通常咱们说大 V 哈，大 V，我一直很想知道做一个大 V 的这个感脚是什么样的。咱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来问问这个问题。好的，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Hello， 我是加菲仲。 好的，这个加菲仲是咱们这儿微博粉丝最多的人哈。 仲哥一直谦虚，我不算大 V。 刚才我们说他是大 V， 他还不同意。 优 Radio 大 V。 所以说，这个加菲，你觉得大飞不是大 V， 大 V 大 V 的标准是多少呀？ 关键是要看影响力吧。对，你看像是有一些这个粉丝特别多的，粉丝数特别多的一些营销账号，你也不能把它理解成大 V 啊。对，我觉得首先大 V 应该是有一定的粉丝数，并且呢他会经常保持一种活跃度，而且呢他会有意见领袖的这个身份，就是他会有一种一言九鼎的感觉 啊。 对， 就是他不仅要有粉丝，还得受人尊敬， 有公信力吧， 有公信力， 对， 有公信力。所以说这个微博上比较多的演艺明星，这个就不能够算作大 V 了。 有一些还好，对 啊，就是说 比方姚晨他其实一个演员，非常棒的一个演员，对，但他也很多的时候在用这个微博去做一些有社会责任的事情。 所以微博大 V 的感觉是那种所谓的明星公民，对不对？ 明星公民， 明星公民， 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 是吧？ 明星 公民， 对，就是你不仅仅是在你那范儿，比如说我拍戏，我唱歌，但是我关注社会热点事件，我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观点不是没头没脑的，我有自己的思考，甚至是自成一套体系的，像姚晨那种，也是备受大家推崇。哎，想问那个加菲仲哈，你说之前何润东算不算大 V 呢？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微博火了，315晚会，他发一条8:20发。后来大家不是说这到底是你被黑还是谁被黑？他自己不说自己微博被人那个盗号了吗？最后呢，会发现原来可能是真的是私底下有人说给他利益啊，你在那时候发转发量多少，给他 给他钱什么的。那像你十几万粉丝，应该也会是通常微博营销的关注的对象吧？ 来开个价， 开个价。啊，这个我香港这边的账户呢，给大家念一下啊。 哎，说实在的，这能说吗？这算这个爆内幕吗？ 我觉得不太一样吧，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卖食品、有机食品的一些。 哦，你帮人推销食品啊？ 对，虽然说啊，这个有机食品这个概念有待商榷， 对吧？ 但是，比方说这个有的网站他卖这种食品，那他会这个寄很多的面挂面给我， 寄挂面给你， 让你体验一下是吧？体验 我感觉感觉，哦，那就发一张呗，我觉得无所谓。 哦， 还有这个剃须刀的，对， 剃须刀啊， 这个我也觉得，哎呀，这个很棘手，我怎么样跟大家去说明？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剃须刀， 真的没毛了。 对，大家看一看啊，你看全都剃光了啊，其实。我更多的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读，比方说我就哎讲一讲这剃须刀的原理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会比较好奇这种新的科技、新 的 技术， 这软文的 这 个 软文的 这个质量功力啊！ 对他，反正就送我 剃须刀，你还讲剃须刀原理？ 完了，我觉得今天讲完，估计得断他财路了。 不会不会，无所谓。 不会，我觉得其实我可以接受，就是说你做的，在我看来比较有乐趣的这些好的营销， 大家也愿意看我这个去宣传的这个点，也不是说是大家一定要来买。 就像好的广告。广告一直都是有观众的，我知道你是广告，但是我觉得你是创意不错，我也乐意看。就比如说这个微博上很著名这个杜蕾斯的这个微博， 但是你知道香港人爱投诉什么吗？就是投诉到广告和你的这个你写的文章 货不对版， 我区分不出来。就像微博上营销，你明明是广告，可是你写的就跟你自己平常分享那种微博没有两样，大家就会小心了。特别是有一些食品，说奶粉、药品，香港是收到很多投诉的。就是你说的就真的是跟你拍电视节目似的，但实际上它是做广告。如果说我真的用了之后有什么发生意外呀或者不安全的事件，那这个怎么算呢？所以说中间一定是有漏洞的。 你这个说的是一个媒体的规范，你说报纸，比如说我们报纸的话会严格区分你这个是新闻的板块， 对， 或者这个就是广告版。 对， 那如果我看广告版的话，我会告诉你这是广告版，你不会把我当做你报纸的内容。但是微博它某种程度上，哎，你是 自 媒体，对吧？但自媒体我不会区分我的板块，我不会说我早上九点钟说的话是我自己想说的话， 对， 中午十二点钟说的话这是营销的这个话，不会有人这么 也有人这么分裂 是吗？ 也会有人 啊，他会说我这条软文收了多少钱，然后请你们 8:20发什么的，比较诚实嘛，至少对。 所以加菲你会区别吗？ 当然会。对，首先我觉得所谓的自媒体，它实际上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你自己的一个公信力的基础上的，就是说你在做某种商品的宣传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你会不会让那些可能判断力不是那么准确的人得到误导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思考你发了这一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对，你不应该去用误导或者说是夸大的方式去做，你某种意义上可能要比媒体的这个界限呢更加严格，因为可能 Your Radio 或者说是任何一个凤凰网，那它是有一个媒体的形象在，大家要一起来维护，但自媒体就是要靠你自己去维护，因为你自己也其实是比较随意的，是你自己就在手机里装的一个客户端，你想发就随时就可以发出去了。但是你如果不注意的话，伤害到的是你自己的这种公信力。对，所以说要格外注意， 就出了问题的话没人给你兜底。 加菲是微博控吗？或者说你发一条东西会追求期待大家给你什么样的反应，评论也好，转发量也好， 有人骂你 会刻意追求吗？ 有人骂你吗？ 当然有了。有一句话叫 haters gonna hate， 就是说恨你的人永远会恨。但还好我觉得基本上能跟我产生共鸣的人还比较理性，比较有意思， 这个很关键。 对， 所以有人说，之前有人总结所谓的围观改变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你在微博上你觉得你不是孤独的，你可以找到你的同类。 好， 而且呢微博它是情绪上是有一个发酵功能的，你觉不觉得？就本来这个事儿就像昨天游行啊，虽然这个微博上好像又发不出去，但是如果一发出去你会觉得自己这个情绪是被搅动的。 You are not alone。 对，是被搅动的。然后搅动之后一旦情绪出现了波动，你心里可能思想上就会有不安，不安可能就会引起你这个行动上会有所改变，一旦行动真的是发生了改变，所谓的 围观微博改变中国，可能真的是有可能的 啊。你说的这个行动哈，我这个看到6月16号求是啊、这个发了一篇文章，说叫警惕网络负能量。他提出了这个网络负能量形成的3种原因。第一种，网络媒体添油加柴，就像这个加菲这样的，经常添油加柴， 哎， 形成了负能量。 再来 油。第二个是特定人群的情绪宣泄，啊，这个个人情绪。第三呢是某些意见领袖蓄意鼓动，四是网络水军这个出于利益的动机推波助澜。这篇文章非常厉害啊，求是的这篇警惕网络负能量，最后给出了一个说法，说哈，要积极面对现实生活。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比如说你月收入不到5000块钱的，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幸福，与其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倒不如断开网线脚踏实地。哎，这个最后说的一个其实是说我们这个虚拟世界微博跟现实社会的一个连接，这个求是就给出了一个建议，你真的要采取行动的话，就应该断开网线进入真实的社会。所以这个看来是微博下一步，至少是我们看到这个官方媒体的一个号召，大家要采取行动。 但是你说网线如果真能把一个人给困住了，那不是更加稳定了吗？你说大家没事都在家里上网，总比没事上街散步游行好吧？ 这也是有一些人说，你这个其实网络，你说这个散发负能量哈，但是人就是有负能量的。 对， 人你就是你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哈，就得有一些气。你这个不到网上去撒的话呢，你在生活中的地方也得撒。 对，我不上撒网，我直接去厦门这个公交车上了。那不是更危险吗？ 对，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在网络上能够有一个发泄的地方，或者说这个谣言啊，我这个说回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谣言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人在的地方，人多嘴杂，在我看来就一定会有谣言。 对， 你这个谣言在如果在网上不出去的话，你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出去。 对， 而且如果你越发的信息不透明，你什么都不让大家讲，大家更会猜测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所以说这个谣言不仅是止于智者，还是止于明者，就是说你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一个光明的位置上，让大家看清楚这个流言谣言是怎么样产生的。 是没错， 很简单，有谣言就有必须有人来出来辟谣。 对，这个也是这个调查的报告说了谣言的这个数量，当时他没有提辟谣的这个效果。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更要加把劲儿的是这个怎么样有一个辟谣的一个机制。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Discovery 的这个 channel，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叫做流言粉碎机。对，这个节目呢就是几个比较怪咖一点比较 geek 的这种人物啊， 通常这种事儿都是 geek 做出来。 对，然后他们去把这个流言去做一个粉碎。其实流言是谣言的一种，它更多的可能说是跟这个现实跟科学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可以用实验的方式去验证的。那他们就用这个验证的过程呢让大家感兴趣。看到了他们的节目，不仅是消解了心中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疑虑，同时呢也是受到教育，怎么样能够用现实的这种实际的操作实验的方式去粉碎谣言，也培养了大家这种理性的一种方式吧，思考方式。对， 动动脑筋。 好，咱回去找找看看。 好的，好，非常感谢今天加菲在 U Radio 的第一天就出现在3D 化新闻。大家持续关注加菲，加菲要多 at 我们，给我们增加一点粉丝的数量。 谢谢。 好，非常感谢加菲， 无上荣光，非常感谢。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话题。好，全媒体的这个话题也是跟一位 geek 有关了，这个斯诺登呢是这两天应该还在莫斯科的机场，那就有这个维基解密的发言人就说已经向全世界的10多个国家发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其中呢就有中国。那这个中国之前是斯诺登在第一站哈，就是在香港，那么他现在正式的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这么一个避难的申请，你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接受吗？虽然说我查不到哈，这个中国政府在历史上有接收这个政治避难的这个历史，但是我觉得一单是一单哈，这一单你说有的人说斯诺登可能在情报上对于中国政府哈或者说军方有价值，那或者有人说咱们出于这个正义感哈，出于道义的考量也应该保护他那有的人说这个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这个大局，不应该为了这么一个人而破坏这个两国的这个关系，你的意见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 1800。 香港听众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意见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来打进电话，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好，休息，我们马上接听今天电话。话新闻，有话直说。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斯诺登现在在莫斯科机场好像成了这个幸福终点站的男主人公哈，也不知道下一站到底能够去哪里，但是他现在就委托了这个维基解密 WikiLeaks 的发言人啊，这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呢，以前是阿桑奇的女朋友， 绯闻女友 啊，现在是一直在帮着斯诺登，那他帮助他发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向全世界很多国家，哎，我看了这个名单哈，大部分呢是这个跟美国没有，应该是全部跟美国没有引渡申请的国家，哎，不能说，也不是全部，荷兰在其中之一，那这个就有俄罗斯哈，有厄瓜多尔，有冰岛，这个冰岛是斯诺登一直说想去的， 对， 啊，还有说像这个荷兰呢，我觉得有点奇怪，他是这个北约的国家，按理说呢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可能是斯诺登相信他有一个比较自由或者说比较重视人权的这么一个传统。关键是呢，斯诺登捅出来的秘密里面呢，就是他爆出来美国人其实在窃听自己的欧洲盟友的，所以说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会收留斯诺登。那其中更加引人注意的就是他向中国政府也发出了避难的申请，中国政府应不应该收他，来听一下大家的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来，第一位听众是 刘小姐，沈阳的朋友。刘小姐您好。 啊，你好。 哎，刘小姐，您觉得咱们应该收斯诺登吗？ 我个人的意见是可以。 您觉得行，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首先就是说他揭露一些美国政府的一些行为嘛，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包括欧洲也好，就是亚洲也好，但是我觉得现在他已经就是揭露了一些行为，然后也是我们所不耻的，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行为一定要就是给予自己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答复吧，证明我记得他就是说，对，在玻利维亚就提出要求的时候，就说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玻利维亚就说那可以，为什么不呢？那我觉得中国也是可以这样的。 嗯，所以刘小姐的逻辑是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嗯，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所看到电视里的那种谍战片啊，就我们所熟知那一种，那是一对一，就是说。是被国家所支持，是感觉一种正义的行为，但是现在斯诺登所揭露的一种行为，就是说我们众多国家所无法接受的，那么就是说我希望能给一个正面一个正义的一个回答回复吧。 好的，非常感谢沈阳的刘小姐说，咱们应该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可以接受，但是应不应该接受呢？这还是 湖北的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哎，您怎么看？ 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斯诺登来中国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可以设想一下，因为我觉得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它是制度不一样的国家，而且我觉得现在斯诺登的这个事情越来越好看，就有点像美国的谍战大戏越狱差不多，个人感觉特别好看，然后现在越来越精彩，你永远不知道斯诺登下一步会做什么，你也不知道斯诺登掌握了什么。然后昨天的话我这一段时间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然后昨天也把那个碟中谍四看了一下，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话就是又看了一遍吧，也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部电影啊。然后我觉得中国的话其实可以跟斯诺登联手来做一些事儿，然后的话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就其实可以把它给接触过来，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做得那么的死板，因为现在美国的话它就是那种铁板一块的一个国家，然后给美国一点点颜色看啊，给山姆大叔好好的上他一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也可以打咱们中国人的脸嘛。 好的，湖北的赵先生说这个可以有，哎，主要是因为你看人家美剧演的很好看，但是快要演不下去了，咱们就赶紧把它接过来演成一个神剧。 对，咱把剧本给改改，可能还下一位是北京的赵先生。 北京的赵先生了，赵先生您好。 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斯诺登？ 啊，我听了前两个发言。前两个中国式的发言。我特有感慨是吧？ 是。 谍战片看多了。 完了，我就想说的，中国政府这次最漂亮的一件事儿，就把这个碳省山药给了俄罗斯，是吧？ 嗯。 所以你看，俄罗斯现在多烦，是吧？而且呢，咱们呢，作为老百姓，中国人民呢，也就看个笑话。这就是美国人闹了，就是自己一个丑闻，奥巴马那儿，是吧？ 嗯。 千万这事儿呢，不要影响了中美贸易。咱们当务之急啊，是经济转型，治理蓝天。 嗯， 这事儿咱少掺和。当然，美国人王立军那事儿，人也没收吧，是吧？对吧？道理都一样。美国也考虑到中美大局，当时咱们的主席习总去年还是副主席的时候，正好在美国，对吧？人家是王立军，最后人也没收。实际上呢，斯诺登呢是麻烦制造者。全世界没，你想想几个国家愿意收留他？现在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收留他，是吧？而且美国人愿意当这世界警察，就让他当去。他花那么多钱维护世界都中东稳定，你看咱们现在油价，国际油价多稳定，伊拉克的油都跑咱这儿来了，是吧？所以我就说呢，对于监听来说呢更可笑，各国政府啊基本都是五十步笑百步。 嗯， 我倒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啊对那个江独啊陈水总这种报复社会的这个一定要监督监察，绝不能危害社会。啊，完了，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动个脑子，全世界都不收留，凭什么你愿意收留？ 嗯， 对吧？ 好， 好， 谢谢北京的赵先生，觉得这真的是个烫手山芋，好不容易给扔出去了，千万别再给他捡回来， 千万别再捡回来。这是北京赵先生的看法，非常感谢哈。这个陈先生，广州的陈先生，看看是什么样的意见。陈先生您好， 哎，您好， 陈先生您怎么看呢？前面有朋友支持，有朋友反对的。 我没听到前面的问题，前面是说， 就是刚才有两位说这个咱们应该站在正义这一边啊，而且这个美国的这样情报监听的这个行为啊，也是对于中国来说是有敌意的行动，所以说咱们当然应该帮助这位爆料的特工。那也有朋友就说了，这是一件烫手的山芋哈，这个可能它造成的麻烦会比咱们获得的好处还要多，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这个问题上，简单的去称这个斯诺登或者说他的那一方是正义的，然后美国那一方是非正义的，可能这样的区分在国际政治上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是过于简单的。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件政治事件，是吧？然后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情报行为或者监听行为，更多的它是它的政治背景，然后作为一个我们的政府或者其他的政府或美国政府在这些事情上的考量，肯定不是单纯的出自或者正义或者什么情感，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如果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来说，对于斯诺登他现在这个公布出来的一些新闻或者消息来判断的话，他对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政治价值或者情报价值，可能比他可能带来的政治麻烦和与美国的一些政治冲突引起的负面的效应要更大，所以才 所以您也是认为这个中国最好不要接这一单麻烦的事情。 对， 好的，听明白了， 谢谢， 感谢广州的陈先生哈。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在一个权衡一个利弊哈，这个肯定是有它的好处。咱们如果列一张这个清单的话，左边写满了接收斯诺登的好处，右边写满了接收他的这个麻烦，最后看一看呢，这个到底是麻烦多还是好处多？ 十几个国家估计最后也轮不到咱。你看普京还是非常有这个魄力的，很有可能还是留在俄罗斯。普京就说了，你看给他开条件了嘛，你如果要留在俄罗斯，你就避免再爆料，这是他给的条件。你看， 或者他的爆料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爆美国人的料，但是不要爆俄国人的料。 他说停止泄露美国的机密，这是 只泄露给科克伯，不要泄露给全世界了。 好，这是普京的最新表态。那么会不会真的是如果遵从他的这个条件，斯诺登最终还是会留在俄罗斯境内？这部好戏估计也是到了该收尾的阶段了。 是， 可能最关键他到底手里拿着什么样的机密，估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好，这个高潮就要出现了，大家屏息以待。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